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长达8天的超级黄金周终于画上了句号，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达到7.05亿人次，实现了国内旅游收入5836亿元。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庆期间，北京35中、人大附中等中学组织了天安门零垃圾的公益行动，100名学生每天8点开始在天安门广场捡垃圾，一天最多可捡40大袋垃圾。2017年国庆节与中秋节重逢，京城的消费市场货源充足，销售稳步增长，重点商家入账超过了6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6%。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全国多地的楼市成交惨淡，与去年同期相比，平均跌幅达到了近80%。北京的楼市迎来了2009年以来最惨淡的黄金周。根据数据显示，在2013到2016年，全国累计竣工的住宅面积达到74亿立方米，住宅建设水平创下了历史新高。雄安新区管委会表示，新区将会采取气带煤等措施，推进冬季清洁采暖，建房停工户等群体的冬季取暖问题将由政府解决，绝不让一户群众挨冻。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最近公布，规定有劳动能力但拒绝劳动者等4类情形将被取消最低生活保障的资格。韩国旅游发展委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韩国旅游收支逆差同比猛增了239.3%，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最高纪录。韩媒感叹，中国游客减少是主要原因。 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俩还在一起，今天你换了僵尸，明天永恒的回忆。什么都可以抛弃，什么也不能忘记，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你的勇气。春天刮着风，秋天下着雨，春风秋月多少海誓山盟随风远去。啊啦或许我们分手就这么不回头，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

在华语歌坛当中，男女合唱的歌曲有很多的经典曲目。那今天要说到的两位华语的顶尖人物，一个曾经在顶尖，但如今依然还在，还有一个曾有巅峰，而如今却不可与往日同语。这两个人，一个是林忆莲，一个是王杰。1987年，王杰凭借着一场游戏一场梦一炮而红，他的歌曲传遍了华人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在王杰之前出道的林忆莲也在这个时候异军突起，但是这两个人的合唱也绝对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了。于是在他们最好的年纪，这两位灵魂歌者也给我们奉献了很多的经典曲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推荐给你的就是来自林忆莲和王杰的《还有》。 还有歌声，就只是为往事来作证。 规律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心灵气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抛出我的乐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选，北京FM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堵车每小时40公里，高速路不堵车，时速120公里。

在别人面前，我们常常扮演为标准的自律达人，可是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却会松懈下来。比如说忍不住打开一包膨化食品，再比如说窝在沙发里拖延时间。其实呢，生活还是要活给自己看，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自律，才叫真正的自律。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你所付出的每一份努力，时光也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用另外一种方式回馈你。 假如你不曾养育我，给我温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是你抚养我长大，陪我说第一句话，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表达你的真情，却付出了热忱的生命。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旁，让我再和你一起唱。

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结束了对泰国的友好访问，开始踏上了回国的航程。至此，编队圆满完成了对亚非欧三大洲20多个国家的远航访问任务。从云南民族大学了解到，中国首次招收了瑜伽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并将于10号开始报名，学习期间2年在国内，1年赴印度。最近有微博用户反映自己的微博自动关注了近1000个经营号，新浪方面表示这是用户在使用第三方应用时被盗号刷粉。气象专家介绍，在10号的凌晨，天宇将会发生月亮遮盖恒星的毕宿五的起序现象。如果天气晴好的话，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目睹到月亮慢慢吞噬毕宿五的全过程。青海省境内敦化至龙巫峡高速公路在最近建成通车了，这也就标志着我国唯一一个萨拉族自治县青海敦化萨拉族自治县结束了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第20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在保利剧院上演，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于龙执棒，并携手著名的小提琴家齐默尔曼父子，为观众献上了作曲家巴赫和贝多芬的经典杰作。 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灭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时候，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在如今的办公室当中，久坐已经成为了危害都市白领们身体健康的元凶之一。曾经属于老年病的腰椎间盘突出也因此呈现出了年轻化的趋势。虽然深知其害，但是很多人呢，出于对工作的原因，每天不得不长时间的在座椅上度过自己的工作日。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随着很多人对于健康关注的增强，现在很多的写字楼里智能办公也成为了一种潮流。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9AM 的联合创始人黄诗雨。 9AM 呢，顾名思义，其实就是早上九点钟的意思，也是中国很多企业每天上班的开始。那我们这个企业的愿景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科技的手段来帮助企业去打造一个健康高效的办公空间。 黄世宇是 9AM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系，也曾经在世界知名的公司担任过高级管理的职位。那在节目当中，黄世宇也给我们介绍了智能办公和 9AM。 久坐是现在很多在办公领域里面经常会发现的一个问题，不管是这种科研人员、设计人员，甚至可能是我们的一些编辑，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的解决方案呢，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电动升降桌的方式，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平台，而让他们能够去养成一种站坐交替的办公方式。那么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很多企业，他们其实是很希望能有一个很好的品牌企业形象的，不管是好的办公区还是好的写字楼，能够帮助他们去有更好的一个客户的形象。但是其实这方面来说，一个是写字楼租金很贵，他把这部分钱应用到了固定资产上面，其实就很难把它投入到自己的业务上面去。所以这一块来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帮助企业去提升这种空间利用率。那么我们的方式呢，是通过这种 SaaS 的软件服务的方式，来给他们去提供包括像工位的共享管理，包括一些资产的管理，帮助他们去提升整个空间的利用率。 随着人们对于健康关注度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用智能的手段升级传统工位，让员工用更符合人体工学的方式进行办公，从而提升公司的办公效率。黄世宇认为，智能市场前景广阔，而选择智能办公领域发展，不仅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业理想，也是希望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我们这个团队在2014年的时候就在一起了，当时也在做一些 2C 型的产品。但是当我们发现其实在欧美地区来说，在办公场所的智能办公的应用已经走得很靠前了，但是其实在国内来说可能还算是一个蓝海吧。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团队也当时也是看到了这样的市场机会，所以也希望能够为中国的企业去做点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团队最开始组建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其实要么有不错的学业，要么有不错的工作，不是为了生计来去进行创业的。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一个是能有一份自己事业上面的成就，另外一方面也是能把这个行业去带向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 创业有多面性，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创业愿景。黄世宇和他的团队在智能办公领域也一直在坚持。在竞争激烈的红海当中，市场规律自然会淘汰劣质者，所以很多的创业公司在初期呢，可能都在烧钱。而 9AM 在成立一年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盈利了。如今的 9AM 已经成为了智能办公领域的佼佼者，而他们也在用实力证明坚持的力量。 我觉得就三个字吧，别放弃。其实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团队其实经历过很大的挫折，然后包括也经历过资金链的差点的断裂，但是最后团队还是一起扛过来了。我觉得这个是最后我们能够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样子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只要你发现这个行业或者这个方向是值得你为它奋斗的，那么不管中间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或者说遇到什么样的不顺，有些时候可能你再等一个月两个月就会有转机，就会有柳暗花明。 感谢收听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五飞扬。 秋老虎的意思就是指大概在三伏天之后，虽然已经过了夏天，但是还是会有早晚清凉、午后高温暴晒这样的天气特征。俗话说春困秋乏，冬眠夏无力，遇上秋老虎人就很容易犯困，其实这是大脑缺氧的一种表现。而开车的人往往很容易遇上秋老虎，一犯困开车那就是危及安全的大事了。怎么样才能保持自己开车的时候很清醒呢？开高速对于人的精力要求是很大的，所以保证高质量的睡眠非常重要。如果第二天要出门跑长途，那么一定要保证自己当晚的睡眠质量，尽可能的避免长时间的连续驾驶也是一种方式。一般来说开车超过两个小时就要考虑停下做一个短时间的休息，哪怕是下车走动一下都是好的。如果是吃完午饭，最好能有一个15到30分钟的午睡。长途开车最容易引起人犯困的便是无聊与乏味了，所以一些提神的小手段是必须的，譬如说可以准备一些零食、功能性的饮料补充一下体力，又或者是让人兴奋的音乐，最好不要是那种过于温柔的轻音乐，否则反而会引起催眠的效果。清凉油、冷水洗脸也是不错的方法。另外如果开长途车，有个人相陪在旁边是最好的，两个人可以说说话，必要的时候可以替换着开一开。在中午天气炎热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开内循环让车内快速降温，但是时间长了车内的空气缺乏更新，人就会容易缺氧，所以车里的空调不要长期的内循环，时间久了一定要切回外循环。夏天开车就要打开 AC 防止起雾，冬天就要关闭 AC， 同时不要把温度设定的太高了，容易让人烦闷，最好每隔半小时就开窗换一换车内的空气。九六九车五飞扬，我是亚威。疲劳驾驶带来的危害绝不比酒后驾车小，珍视生命，杜绝疲劳驾驶。